哋修行，在菩提道上就系、是、修行过程之中，冤家债主时时会嚟作对嘅。点解呢？ 因为佢哋嘅报复心好强烈， 睇到我哋修行要成就啦，成就之后佢永远都唔能够再报复噶咯， 所以总系想尽方法嚟障碍、嚟阻扰。 呢啲障碍、阻扰嘅方法，就是令到我哋自己将自己嘅功德毁咗，即系火烧功德林。自己如果唔肯毁咗自己嘅功德，任何外边嘅境界对我哋都系无可奈何。 所以有啲人有境缘， 境系环境，缘系人事，物质、人事、环境，事事令到我哋唔满意，唔满意就发脾气，一发脾气咧就将自己嘅功德烧咗啦。咁边个令到我哋唔满意？可能都系啲冤亲债主喺度作祟，借住人事、物质、环境嘅缘，佢喺度挑拨。所谓讲说话人或者系无心嘅，但系我哋自己听咗有耳，自己听咗就唔舒服，就难过。唔好话表面上发作，就算你心里边稍有遗意，功德就冇咗噶啦。只系少少嘅亲为，点解功德会冇咗嘅咧？ 因为清净心失去咗，呢、这个系必须要明了嘅。 所以世出世间法嘅成就，都在忍辱，都在定功。 而定唔单止系出世法修行嘅枢纽，世间法亦都唔可以少。 文旁不怒， 呢、这个系定，呢、这个系智慧，定位现前。文旁而怒咧，咁系业障现前啦。嗱，由呢度可以知道，我哋系定位现前啦，定系业障现前，自己要清楚。咁呢啲境界好唔好呢？对一个修行嘅人嚟讲咧，系好嘅。啊，事事有人嚟麻烦你，有啲事令到自己不如意，呢个系好境界啊。嗱，若然唔系由呢种境界里边去修，咁定你由边处去修，至能够修得成功？ 所以逆境逆缘现前，正系自己修忍辱波罗蜜嘅时候，修忍辱波罗蜜嘅机会嚟啦。 所以感谢都嚟唔切啦，又点可以抱怨？点可以发脾气咧？呢、这个正系锻炼自己功夫嘅时候啊！嗱，古人锻炼一个学生，首先用嘅方法咧，就系、是、教佢修忍辱波罗蜜啦。睇到呢个人系个发起， 亦即系可以教嘅学生。 对佢就冇好面色，处处有意嘅俾佢麻烦啊，有意咁折磨佢，好似好讨厌佢咁。咁做咧系睇佢能唔能够忍受。佢若果唔能够忍受，离开咗，咁就算噶啦。 因为唔能够忍辱，就唔能够成就。虽然其他嘅方面好优秀，唔能够忍辱，佢嘅成就就有限。 我哋喺《禅林宝训》里边睇到。有一位老和尚折磨他的学生，就是完全都不讲理由的，见面就闹他，就呵斥他。有一次洗脚，他将洗脚水泼在学生的身上，学生都是不走，还是要留在这个地方。之后老和尚真是撞火了，赶他扯签单，不让他住在这里。学生没法子了，不能够住嘛，唯有住在远远的走廊处。老和尚讲经说法的时候，他就偷偷地在窗外细心地听，不让老和尚看到。过了一年，老和尚要传法，要退休，要推选一位新的住持来继承他。大家都不知道老和尚要选什么人。老和尚要大家将外面听经的那个人找来传法给他，将住持的位置让给他，大家才明白原来咁多年来，老和尚系为咗要锻炼佢啊！如果我哋遇到少少不如意，就想掉头而去，不愿接受磨练，亦就决定唔会有成就噶。 即使其他方面再优秀，亦都不能成就。 世出世法成败关键就系忍辱，佢能够忍，佢就有定；佢有定，佢就有真智慧。不会被外境所动摇了。有时候我们看到某个人很优秀， 在这里住了没几耐，他就走了。常住的人笑下，无所谓啦，受不住折磨，不能成就。 而不能成就的人，在常住多一个少一个，一点关系都没有。 所以有些眼光短浅的人，认为某个人是人才，走了可惜，这呢是他们看得太近了。看得远一点呢，就不是这样的。真正是人才，他有定功，有智慧。 因为唯有定慧，只能够逐佛慧命，只能住持佛法。 没有定，绝对是没有慧。 定的前方便是忍辱波罗蜜， 先有忍而后至有定。没有忍边说来定呢？这个呢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。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，他知道这个是真正的道场，是有道学可以学的，打极都不走的。他没有学到手怎肯走呢？他任何的侮辱都甘心承受。为什么呢？ 因为他必须学到手之后才肯走，没有学到手是决定不肯走的。 这个是真正求学的人啊。假如小小的一点不如意，他掉头就走，不肯忍辱，这个人是没有用的，不用去留他。那这段文字非常的重要，识胖识增的妙法就是根本不将他放在心上，再怎样的肥胖亦就消失了。所以肥胖来不可以增，不可以变，越变呢就好像这里讲的 春蚕作茧，自取前面， 不用争辩的。现在被人冤枉，被人冤枉都不用争辩的。所以说 怒不为无益，且有害也。 害是太大太大了。如果做事，上司对于一个易怒之人是不会重用的，亦都不会提拔的。一个长官考核部属，往往在生活中从他待人接物之处观察，这个人值不值得栽培，这个人有没有前途，他看到心里面有数。而易怒之人就没有什么大前途的，是不值得栽培的。 因为怒会害事， 其余种种过恶，皆当据理视之，此理既明，祸将自止。 这四句呢是改过自身的最高原理原则，大乘佛法呢就是用这个方法了。 所以成就快速， 小乘人改过是在事上想，事上呢就是枝枝叶叶，一个事情错了，下一次不要再错了。枝枝叶叶上改很艰难的，而且很苦，时间很长，不容易收到效果，不如前面讲的从理上去改。 而理上改比事上改高明得多。 这个呢是一般讲的大乘权教菩萨，权教菩萨是从理上去改的。而大乘实教， 实是真实， 发生大事从心上去改，心是根本，万法为心。 从心底上改， 何谓从心而改？过有千端，为心所造。 过有千端，为心所造。善业恶业都是心造的，十法界依正庄严全是心造的。花严讲得好， 应观法界性，就是十法界依正庄严，性就是本体，体即是心，一切为心所造。 大乘菩萨到地狱里面去度众生，用什么方法进入地狱，如何打开地狱之门，就是这句偈。我们看地藏经，破地狱门就是花严经这首偈。地狱是什么呢？ 为心所造。 明白这个道理， 地狱原本是没有门的，但是可以自由通达。 所以改过从心底上改，修善从心底上修。 若然从心底上去修，就算是很细很细的一件善事，那例如我们在路上遇到个乞衣，布施一文钱，这一些小善的功德亦都是尽虚空遍法界。为什么？这个是自性大慈悲心的显露，心量是无量无边的。因为从心底上去修，福就是这么大，称圣的。 所以从事上修的善少，圣德未显，得的福报亦都少。 那又怎样从心底上去改呢？就是真心改了。真心想要改，真心修善，真心断恶，这样呢就是从心底上用功。心底法门没什么应不应该的，理想还有条件，心底上功夫是不讲条件的。 所以纯真无妄，一丝毫的善亦称圣，而改过要从心地上去改，知道一切为心造。 吾心不动，祸安重生。 这个是最高的原理啊！心清净了，无量劫来的罪业都没有了。那要怎样达到心不动呢？不动心就是禅定，在念佛法门里面称为 一心不乱。 各位要知道啊，若得一心，罪业都消除了，起心动念，罪业又现行啦。 譬如睇电视，将电视机删咗，电视画面就冇啦，荧光幕上干干净净，一打开画面又现行啦。 众生心中业相亦如是，心定嘅时候，一切业相都不现行；心动时，业将又现行啦。我哋要明白呢个道理，知道修清净心。清净心是心里面一念不生，禅宗六祖所谓 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 要明白业障是在妄心里面，真心里面是没有的，真心本来清净，现在呢还是清净。 就好像我们戴眼镜，眼睛本来清净，我们戴上眼镜，镜片上落有灰尘，看到外面模模糊糊，咁唔系眼睛有毛病，系镜片上嘅毛病。 所以我哋讲业障，业障喺边度咧？业障系镜片上嘅污染，眼镜并冇障碍，大家要懂得呢个道理。咁几时能够将眼镜除去？唔单止污染除尽，镜片亦都唔要啦，则净眼明见，好比明心见性，就成佛噶啦。你若果戴上眼镜，隔着一层障碍来看东西，就是凡夫，就是有情众生。 而除去障碍，就是诸佛如来。 我们现前用什么心？用妄心，不是用真心。真心是没有障碍的。我们用肉眼来看一切万法，是戴上了妄心镜片来看东西，透过一层网来看外面的境界。 这个网就是八色五十一心所，就是重重污染的镜片。 我们透过八色五十一心所来接触外面的境界，所以外面境界也都变了，变成六尘。 如果不用八色五十一心所看外面的境界，外境即非六尘，而是真如本性。 见性见色性，闻性闻声性，转六尘为真性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而家嘅大麻烦咧，就系我哋冇办法将眼镜除去，八色五十一心所冇办法除去。佛家修学嘅宗旨咧，都系教我哋将呢个舍弃嘅， 转色成智。 智系真性起用，色系迷了真性的作用， 亦即系八色五十一心所起作用。 这个是在功夫上讲的，拳教以下呢皆用八色五十一心所，阿罗汉、辟支佛、拳教菩萨因此不能见性成佛。 所以参罪有从事上参，有从理上参，

只学讲一部经， 因为你每日念一部经，读一部经，三五个月心就得到清净。 若果同时睇好多部经，三年五年是得不到清净心的，冇用处的。这个秘诀就是专精，知道的人亦不多的。 真正学佛，越学心越清净，越学烦恼越少，越学无明越薄，智慧越长，容光焕发，身体健康，咁只是功效。 所以要紧紧咁记住莲池大师讲嘅 三藏十二部，让给别人悟。 我哋办图书馆，书系俾别人睇嘅，唔系俾自己睇嘅。大家要记住，点解要俾佢哋睇咁多书？ 因为佢唔相信， 唔相信就俾佢哋睇咯。佢哋要走广学嘅路，就俾佢哋走。我哋走专精嘅路，同佢唔一样。他们改过从枝叶上去改，从事上去改， 而我们改过是从心底上改。 由这里就看得出智慧不相同，见解都不一样的。 才动即觉，觉知即悟， 这个呢是讲从心上去改的。动就是烦恼，就是业障。动是心动了，心里面有念头，心里面有妄想， 而有妄想自有念头，马上就知道，知道了即转成阿弥陀佛。 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心一动，无论你是欢喜是厌恶，不理是善念是恶念，只要念头一动，第二念呢就转为阿弥陀佛。 所以真正修行人念六个字四个字阿弥陀佛都可以。 而妄念一动，第二念阿弥陀佛就是觉，觉而不迷。第一念迷，第二念觉， 而觉要快速，决定不能够让迷继续增长，效果就大了。 这个呢就是真正的开智慧了。如果你能够坚持半年一年，智慧开了，眼睛就发光， 而且六根充利，世出世间法一接触就通达，就明了。 人家要看多少书，看几多资料，还要找很多世间的资讯才能够判断， 而且还未必能够判断正确。 你什么都不用，你一看就明了，就通达，决定正确，没有错误的。这种本事呢世间人是没有的，这个是佛菩萨的本能。 所以佛教我们要求真实智慧， 发心弘经最重要是要真诚、清净、慈悲，不用说找参考资料来研究怎样讲法，或者是错解了如来真实意。我讲过很多次了，经典是没有意思的。我们在这里想经中的意思，三世诸佛都会哑冤枉的。 所以只要老老实实去念，不要求意思，没有解释，没有讲法，老老实实的念，将心念清净了，自性里面的智慧就能够现出来。 人家要你闻经义，你同佢讲，讲出嚟嘅系无量义，不求意思，无量义都显示出嚟啦。 因为无量义系你自性里边嘅智慧显现， 所以打开经本，深讲、浅讲、短讲、长讲，自然会恰到好处。讲完咗之后，人家问你，你讲乜嘢啊？真嘅唔知道，点解呢？你唔问。乜嘢意思都冇，一问呢就生起嚟，生起无量意系佢受用，冇意思系自受用。 所谓自受用，就系、是、清净心一念不生，唯有一句阿弥陀佛。而讲经说法系他受用，唔系自受用。 所以讲出去之后，何必仲要记住我讲啲乜嘢？唔知道心至干净。永远保持清净心，清净就是觉，而污染是动，心动就污染。 换句话说，你心里头有念就是染污，无念就是本觉。 而念这句阿弥陀佛，就是此觉合本觉。念佛法门确实不可思议，念这句阿弥陀佛